那个娘子娘子不能了呀，嘛不能 了。啷一个啷一个啷啷，了一个了一个了了啷，一啷一了个一个了。 哎呀，太惨了！ 哎呦，哎呦，大婶子。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哈？ 你才给你挑台子呢！ 哎呀，我在这里穷快活。哎， 你 坐坐。 哎呦，不错不错，太才子啊，你孙子我啦，公公得了一个小孙子，我想请姜师傅给起个娘子。 哎呦，哎呀，姜师傅不在，这样吧，你找九个伢去呀，我们村里的伢子还都是他给起个娘啊。 哎呀，不行不行。还是姜师傅好，姜师傅啊，有知识，有文化，有气数，有本事，娶个娘子啊，一定好听。嗯，我还是找姜师傅去。姜师傅，姜师傅，姜师傅， 不就娶个娘吗？这是一把钱。 哎呀， 你看，你看，你看，哎呀，这皮子俺家都小到一块，莫非有什么大喜事啊？ 哎呀，你喜事喜事哦，我们的秀兰个男朋友啊，个挑肥送门，哎，挑完了，还是一个太和神。 哎呦，这可千万不得哈！ 谁说不是？所以我啊，想请姜师傅去陪一下。哎。姑你娃合适不？ 啊，姜师傅有姿色， 对， 有文化， 对呀， 有技术，有本事， 对对对对呀， 多难最合适。 哎呀，我呀是跟我想个， 只可惜他不在， 不在，哎，他到哪里去了？ 我还一天到晚跟着他。 毛太哥嘞，我看你去也合适。 你去不怕我毛姑子给了你家的面子啊？ 哎呀，毛太哥嘞，你可是往哪里跑的？哎呀，来来来来来，我看你去也合适。 哼，你当我是大包尿桶啊？我玄奘虚极，我又不是毛坯一锅，是 姜师傅来得及速来，姜师傅，姜师傅， 姜师傅不才， 算了，哎， 你给他断面棍，我看你两个头，没有他东江了，我们山里人连死都不要拿了。有十块八，有一块八， 我要结婚。 你要结婚？跟谁结婚呢？ 跟风妹是结婚呢。 那你找风妹去啊。 哎呀，我踏入金陵上的东江老，我心里头我哪有我有啊？ 女太不有福，我要马玉盘盘。 哎呀，哎，毛太哥，你可是咋个法？我当初年少子才十个时候，可是从小就给凤妹子阿牛顶过娃娃亲的。 那到你脸上去呀、 啊！你个老赖皮！ 你放肆！ 好好好好好，你不好好管教你自己女儿，日后啊，有一个小孩。 你就等看俺家，等着看吧。 哎 呦 爹， 公子呀，公子呀， 江师傅正领着大家要把祠堂改建成加工厂。村委会不是早就做过决议了吗？ 非做过这个狗屁决议哦，连祖宗都不要了。 太白， 你给他不要祖宗的啦。 太白太叔，这加工厂一切找不到回这个地方，这祠堂空座也是空座上。 毛骨斋呀，你只是从你是糊涂一时啊，光一个种祠堂就把人心搞成这样。 加工厂一办起来，这邱太闹还有你毛骨斋说法立足的地方嘛。 找死我娘下去，我恨你的 村子。闭嘴，都给我闭嘴。哪个都是江浙村，你长得哪个红龙江，我们家放手要让他干，我只是放手愿被他跑一趟啊。我也想上坡呀，飞自在，没难这是个落魄中的狼，狼心被喧闹的不思量，这是那个李子呀，谢呀那谢天亮啊。 村长， 我神， 哎， 通知他们马上停工。 是， 总还是群众。 这邱太闹到底还是我们我们的天下啦。 哈哈哈哈哈哈 我这不怕狗了吗？ 嘿嘿，冬天了，你不就是那大公仔吗？你少踩毛叔面前算为什么？ 不要给一番的暗料，你说开烂手，真是傻。 江师傅，反正玩的糊涂，怪得的你还遭用的啊？江师傅，我三载个不鸡，你接三个做的什么鸡呀？ 算算对， 村长，不管怎么说，这石头都快老掉牙了。 那是我们口头熬的事情，用不得你一个外乡人来说话呀。 舅哥爷，那你说我们是不是本乡人？大家说。 你们看啊，毛骨仔，毛骨仔呀，你还要不要田地？还要不要祖宗啊？你看呢，一公子孙竟向这个外乡人说法。 江师傅说的对，应该听江师傅的。 到底听江师傅的还是听村长的？ 是啊， 快出声！ 对， 村长， 村长，这事 能不能通过村民代表抬肥讨论决定？ 对，马上找个村民代表抬肥。 对， 马上找个村民代表抬肥。 就是的，这村民事是我们大家的事， 这池塘该不该修，加工厂建不建，也不是哪一个人说了算。 村里的事，村长管的不算，还哪个管的算？谁管的算？ 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 长， 干什么？啊！ 拿干脆都来当这个村长哦！ 这村长不是人人可以当的，可是村长是人人可以选的。 马村长，如今可不比从前喽。 莫非 就能飞天呐？ 天是不能飞哦，倒是要飘，是可以飘的。 你们哪跑？ 只要当着村长一天，这口太傲，就是我马虎队说了算。 村长，大家的意见你也给听一听嘛。 爹，你要再这样，迟早要被大家给选掉。 我非想操反不成， 动车了！ 阿牛， 阿牛，阿牛，阿牛，赶快把他们从毛组长面前叫开，要不然我撩你！ 你要敢动蒋师傅一指头，看我不劈你！哎呦喂，你个大毛猪，你个东西呀！ 马虎仔，再这样下去，我看你日后怎么去修厂哦？ 哎，好端端的一个口袋脑，就被个东家佬给教了啊！ 不买，娘个头，你一根都起的什么风？ 哎，哎，不买你，哎，哎呦， 哎呦， 哎呦， 哎呦， 哎呦， 哎呦， 啊，两个头， 村长， 爹， 滚， 都给我滚！ 一下子全都走了样啊！ 一座呀，人来人往，人来人往，老白姨娘啊，村里有事我来办，有什么商量不商量，这男母不义一顿一起送我毛裤在一等，谁敢讲啊，那般吼声在欢迎那把粉姑娘，开口不是蒋师傅说，闭口就是蒋师傅讲，处处拿我同他比，越比越爱， 越比越爱，越无望啊， 两个头头个娘啊，清明时候东江渡，不了却又金陵塔，同是一把男母一，我的不该一个人家，同是一个毛不在，再也不服就两家， 就两家啊， 那点点春滚流，到头来说不定我也要陪他们跑一趟啊， 夫 思量呀，妻思量，越思呀，越想呀，越悲 半杯酒先上啊，

Sorry 什么 Sorry？ 哎， 大门 江师傅，江师傅，哎呦 大门，你看毛村长这个人怎么样？ 你说呢？ 要我说啊，毛村长毛虎台这个人呐、啊、又是很还不错，又是很也他妈不是个东西。 你 大伯你说嘞？ 这毛村长哪好跟你蒋师傅比呀、啊？ 蒋师傅又他妈算什么玩意儿？不就是个臭打工？不就是个外乡人？不干，又说你不尽心，自己也昧不了这良心。香港，又说你有雅兴，大伯，我哪？ 哎呀，江师傅，江师傅，江师傅， 大伯，这加工厂毛办成，我对不起众乡亲，对不起凤妹，更对不起毛村长。毛村长那一回我到死都还不了。从小到大我穷着身，还从来就冒被人这么亏我呀。 姐姐，你个烦恼呀，化成爱。 倒把你走，可是阎王爷总是不休啊！ 太白太叔，这是我特地给你们挑的一点木偶灵芝，顺其不顺，都是熟人不？ 黄土都埋到胸口里。还不长神咯、 可是你们年轻人的时候 马姑丈呀，难为你还记得我们几股老棺材呀、 还没谈数到时候你们也得给我准备一把小主意呀、 你才多大呀，还早啊。哎， 你别话嘞，国家东港老还是有两下哈。 你看，这两年功夫，哎，就把个口袋闹，那是搞的啊！哈 哈哈！太叔，说不定我这村长也要让他倒哎！ 啊，大哥，你妈咋个了？ 哎，他最好总归是个打工仔呀， 他倒是个娃，小人呐、 啊！哎呀，老哥啊！如今到底死逃不通啊、哎、死逃拽这么扁这内心 就还踹呀、啊、 哎呦别太叔这事只怕由不得你也由不得我、啊、罗这罗浮标乡里都催说要上报啊 哼全非这口袋咬紧的都是权力 天海是不是我们的天哪、啊、脑海是不是我们的脑啊转春不老乡亲好歹一份好啊分量和外乡人不瘦有花椒辣子有辣椒啊毛不在呀毛不在呀你莫不是吃错了老鼠药有道是菩萨在不灵啊总是自家的好自家的好 阿伯你死得了表可死不了人呐、啊！乡里马上就要派人了。 哼，他总有飞钱的本事， 我也能 快冲！ 大少爷老朱啊，你可不能乱乱呀！ 大少爷，你们可千万莫乱了哈！ 是啊是啊，毛五仔呀，毛五仔，这事只怕由不得你，也由不得我。 不得我， 走！ 大少爷老朱啊， 太白，太叔， 老朱啊。 太白，哎呀， 哎，哼 哼，慢点，太白，太 白，毛村长，毛村长，我来问你，坏妹子都坏在你屋里门口了，你还到底管不管啊？ 谁叫你上这么一个耳光啊？ 嘿。耳棒啊我今天倒要你看看我是耳棒还是三棒 我不管你是耳棒还是三棒 呀走 阿彪阿彪 生哥那人才眼睛表也不晓得我爹有没有送上去 他既然让我贴也就会往上送 那倒是 哎自从那天填表以后他的脸色倒是越来越好了呀 嗯这我也看得出有些事兴许他越想越头了 要是真能批下来 那该有多好、嗯 啊！五号，我妹是怕咬出死。 生哥， 哎，快快去找你爹！哎，快快去啊！快！ 爹！哎，东哥啊，你怪你子吗？怪你子，怪东哥老，怪你子，怪你子，怪你子，怪你子，你怪你子。

想起来也有很多不对的地方，不管怎么死过，不管怎么藏过，我总是有着自己的心思啊。 凤妹，这不是你的错。 上

日子光光空无忧，家子不在他身边，姑娘啊，你走上了未？ 呀，曾经大大飞心机，还是悄悄回击他，回过头来想仔细， 听众朋友，刚才是沪剧《罗汉前》选段。听众朋友，再见。